新同民小电台 Capital 高国贵城市频道，现在由吴耀报告介绍新闻。英勇壮丽和有美国的所谓贸易、贸易便利化加强一年，以及能力建设等领域，和阿西安加强合作。在华盛顿访问的李总理跟阿西安部分成员国领导人出席美国阿西安商业理事会和美国商会的活动时讲，这些都是美国推动的印度太平洋经济框架计划所应该涵盖的领域。卫生部长王益康表示，尽管最近冠病病例增加，但是无证据显示本地出现新一波疫情。伊伫社交网站贴文讲，自顶个月26号，我国几乎重启所有社交活动了后，当局都预料到病例会增加。有五个人拢有接种疫苗，而且真侪之前染疫的人拢已经康复，对病毒有真强的抵抗力。所以虽然病例增加，当局阁是无需要调整安全管理措施。本地的冠病大流行病例维持在4000起以下，报3645起，另外有3个人病逝。卫生部网站的数据显示，多数新病例是本土病例，每周病例传播率下降到 1.49， 由燃油价格一直偏贵，的士公司康复的高散布。顶个月4号起，暂时将的士计程车主加停号收费调关一减一措施，将延长到7月31号明11:59。另外，下礼拜是5月19号到下个月30号，为将伊机场搭的士的旅客所支付的附加费将上调3块。骗那么像朋友卡电向受害人借钱的诈骗案又再发生了，今年已经有587个人被骗，损失超过270万块。警方说，单单是这个月都至少43个人坠入这一类骗局，损失超过17万7千块。朝鲜出现头一起官兵死亡病例，官方媒体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当地有至少1个人证实死于冠病。报道说，是将引起发烧的不明疾病为顶个月底起在当地开始传播。目前有大约187800人正在接受隔离治疗。印度近期出现一种叫做黑毛球流感的新病疾病，有80多名儿童受感染，至少58人已经丧命。当地媒体报道，患者拢是无够五岁。体育消息：第31届东南亚运动会的开幕式在现烈的烟火中圆满落幕，这意味着东运会的正式正式点到。开幕典礼有多名表演者上台演出。还有加入不少的虚拟实境元素，呈现自冠病疫情爆发了后真久无看见的一幕。感谢新闻报告完了。 Capital 958城市频道。